大家好，我是 HB， 你现在听到的是《人间指南》第13期，如何领悟共产主义。本期呢，我们又请来了大白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两个一起前段时间一起去泰国的一些见闻。 大家好，我是大白。 前段时间呢，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了泰国。当然泰国这个地方对于大家来说应该不是一个很陌生的旅游目的地，应该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都已经去过了。 反正我在博物志的群里面说我要去泰国的时候没有掀起任何波澜，大家都是哦，早就去过好多次。 它因为应该是一个就是中国游客非常初级的旅游目的地了。但是因为之前一直没有去过东南亚，然后这次过年嘛，然后想去一个温暖一点的地方，就决定去泰国。但是这次我们之所以聊这一期节目呢，是因为我们俩在泰国呢有一些跟日常旅游不太一样的见闻。那我们就开始聊呗。我们首先去了曼谷，对吧？ 对。 我觉得大多数游客应该都就是去泰国肯定是会去过曼谷的。曼谷当然它有名的就是那些吃的，然后各种各样的服务行业，然后和它那个一些佛教的建筑。但是我觉得我刚一下飞机，在曼谷里就是坐出租车去酒店的路上，我就开始观察这个地方。给我第一感觉就是我觉得泰国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地方。 我同意。 它其实是一个就看上去是一个我觉得比中国大多数城市都要现代化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你需要 define 一下你的现代化。 就是不乱。 就 是不乱，就是我觉得一个地方给我的给我感觉现代化的话，就是如果你要很明确的定义的话，就是它商比较低。它不是一个很非常杂乱的地方。 OK。 而且我觉得用商来定义现代化是一个很科学的方法。你知道宇宙中的商是就是会单调递增的吗？ 我知道。 就是我们这个宇宙的商是只会增不会减的。 嗯。 但是当这个规律是完全基于客观物理事实或者说客观物理那个条件来得出的。但事实情况也许并不是这样，就那其中的例外就出现在于智慧生物，就比如说人吧。人是可以减低熵的，或者说智能是可以减低熵的。 OK。 因为其实在物理里面减低熵的途径是通过信息，就是如果你要说的更宽泛或者更普世的话，信息是降低熵的一个途径。信息自然就是如果有信息的话，自然而然是要有那个智能是有先决条件的嘛，对吧？所以我觉得熵越低的话，代表你的这个信息越丰富，或者说信息越全面。所以退而开去，也就是说你的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 OK。 所以 那你说的如果再直观一点的呢， 就是它就是很整齐。我给我第一印象就很整齐。我说不上什么具体的。因为我们刚去的那条路，就坐出租车那条路上就在走高架嘛。在高架的上面，我就感觉它的高架就是纯粹的高架，没有像中国一些地方就是高架下面要架设花坛，然后要涂上各种各样的宣传标语。给我感觉整洁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就只是做这个用的。非常纯粹，它的高架真的是除了走车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多余 的 东西。对，我记得我以前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过一张图片，是一个广州街头的图片。他拍的是一张就是从一个大楼上俯瞰一个街道的街景。那张图片被发出来的时候，就拍的配的文字就是说， 这个才是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该有的街景。 嗯， 那个街景的点在于它没有行道树，然后街旁的楼上没有任何多余的，就是多除了那个楼的那个名字， 嗯， 大厦的名字或者是它比如说某某公司那个招牌以外，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嗯， 你再反过来看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普通的中国这些。中国新都市，就是中国大都市新开发区域的这些街景， 嗯， 因为看到街上除了它该有的功能之外，它有很多，不必要的东西， 嗯， 有一些可有可无的绿化，对吧？一些，街道不同车道之间，它分隔车道，它可能会要搞一个小花坛，小花坛上可能还要，请园丁来修剪出一些花式的那个，灌木，对吧？ 嗯。 然后你街边可能会要刷一些宣传标语，对吧？ 嗯、 就是你就比如，即便那个地方在装修，我觉得一个或者是在施工，一个比较科学的方式，那个墙上应该是留白，或者是用一个比较鲜明的颜色标出来，就是这个是施工围挡，这样就可以了。比如说或者是黄色或者蓝色这种、 嗯、 就统一的颜色。但是我们现在的做法一般都是在那个围挡上要刷上各种各样的广告或者标语， 嗯， 对吧？ 中国梦， 嗯，对，就。比较近比较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就是中国梦的各种标语嘛，或者是各种社会、 嗯、 就街道宣传标语之类的。 嗯，不过你刚刚描述的那个照片里面的那个东西是我很不喜欢，而且我也并不觉得现代化都市就应该是那样的。 他那张照片给我的感觉是商低。 OK， 就你这么说我是 OK， 我同意，但是其他的我不是很同意。 对、 嗯、 曼谷的街头的感觉给我的第一印象也是它的商很低。就是它没有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嗯， 它真正就是那道路上，嗯，不会像我之前对曼谷街头的那个刻板印象那样，有各种各样的摊贩在两边，然后街上可能会有人，有各种各样的车，有各种各样就各种形式的车，比如说汽车或者是三轮车，或者是要各种改装摩托车之类的，就是很杂乱。 嗯，它虽然有，但是非常有秩序。 对，泰国街头真的是，我觉得它非常有秩序，而且它秩序到一个比较可怕的点在于，你在街头上你会看到整齐划一的日本车，品牌就完全锁定在那么三四种，本田、丰田，那个三菱、马自达，反正就这些，就是那日本车的上市品牌。 不是因为他们因为也是右舵车，所以买日本车比较方便。 嗯，不是，这个我们待会儿可以讲，我们俩讨论这个。 OK， 泰国作为日本经济殖民地的这个问题。 OK，、 嗯、 然后另外你说到车的话，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车速很快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比如说春节回老家，我爸开车快，我就一直让他慢点，我就很担心嘛。但是就是车开得快和开得快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在一个很有秩序的就大家开车都很守规矩的情况下，你的车速是可以快起来的。那泰国开车给我感觉就是那样，虽然大家几乎那个速度都是卡着那个超速的上限在那边飙，然后路上的车行车量非常的大， 嗯， 但是开车很守规矩，绝对不会像我们这边有人乱变道啊什么不让行人之类的这种。 对对， 嗯， 我在最后一天我们乘那个突突车的时候， 嗯， 我坐那辆突突车的那个司机，他是会，比如说他有一个两个车道并成一个车道， 嗯， 突突车司机会让另外一个车道的人车先走，因为那个车道只有一辆车，我们这个车道是排在长龙的， 嗯， 这点就让我感觉很意外，我觉得他们非常的现代，这个国家。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你能想到就一个在中国摩的司机， 嗯， 他怎么可能会让人，怎么可能会让其他车道的车先走了？不可能的，而且是在我这个车道是车头是优势，就比那个车道车头要靠前的情况下， 嗯， 是不可能让的。 嗯， 但那个突突车司机他让了。 嗯 嗯，就给我感觉，人家的文明程度确实要比中国高很多。 对， 然后我们还是回到、嗯，我们还是按时间顺序吧，回到最开始吧，就还是那个 first impression， 阶段。 嗯， 你在那条路上还有什么感受吗？ 还有就是那个国王的画像真的非常的多， 嗯， 前任和现任的画像都到处都是，这个是蛮少见的， 嗯， 而且当时引发我一个想法，就是说，尤其是和这种秩序感的一个对比， 嗯 嗯， 你觉得就君主集权是一种可行行之有效的 对我 社会运行方式是吧？ 是啊是啊，我觉得哎。原来是可以又有皇室，然后 这个社会还这么有知识的。 中国，我们中国梦就朝这个方向努力了。 不远了，不远了。 我还观察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在看他们国家的平面设计。 是的。 就平面设计就让我感觉到就泰国这个地方让人觉得有一些悲哀的感觉的地方。就从平面设计上你能感觉到它完全是一个西方殖民地，就是它的视觉风格上我已经完全被西方殖民了。我在泰国街头看那些海报招贴或者招牌，那些字体字样，或者是商店的招牌，或者是大楼的上面那些字，广告字，我觉得除了文字以外，任何就所有风格都跟我在欧洲见的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 完全一致， 真的是的， 你整看不出任何一点，就是这个地方是在泰国的这个感觉，我当时我坐在车上，我就在想，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中国不是这样？对，我能想到就是因为你做这些平面设计的人，他们都是念这些设计学校出身的嘛， 对， 老师教什么样子，或者说他们在小时候看到什么样子，那就是什么样子。但是泰国，我们国家是因为我们国家有相当长的一段封闭时期，而且我们国家的就平面设计的风格来源是很多元的，我们从苏联那边借鉴了很多风格，又从日本借鉴了很多风格，又从欧美借鉴了很多风格，对吧？所以我觉得中国当今的平面设计这个视觉风格，如果你说它，如果我们认为它有风格的话，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风格，就是说你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认为有一个中国 中式风格， 中式平面设计风格，因为你多元的来源必定决定了你不可能是单单的偏向一种，对吧？在泰国就完全不是这样，它完全就是欧美，没有一点点改变。我觉得那些可能甚至都是什么欧美公司来做的。 对。但是话说回来，他们又有和我们就是惊人的一致的新闻联播。 对。但我继续聊这个平面设计的事。 好吧。 我觉得一个国家，就是像他们那样，就是沦为一个这种艺术上殖民地好呢，还是像我们这样虽然可以说是有独立风格，但是其实审美水平非常低更好呢？这有点这有点像一种政治讨论，就是人家有先进的制度，我们是照着搬，还是我们决定要摸石头过河来推出自己的最佳政治制度，对吧？这其实是同样一套话语。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我看那边看泰国觉得很像阿尔及利亚有些地方 啊？那是那个岛上嘛。 但是其实平面设计上这件事情也是的，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 当然它除了那个地缘，它肯定是会被欧洲那个 对 视觉艺术都殖民的。 对 对啊，如果说你要快速提升国民的整体的审美水平，照这种方向，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捷径的方式。就你全盘照搬欧美的先进的平面设计风格，然后让你的国民的整体水平、欣赏水平有一个提升。但我觉得这样的弊端就在于你完全无法走出这套东西了。你的审美一旦陷入人家审美，你就无法再拥有你自己的审美。因为你没有动力去原创一个新的审美，因为你已经接受他们就是好的，他们就是先进的。那怎么发展也是根据往下发展也是完全根据他们的这条道路往下发展。 但是发展自己的东西的话，我是愿意发展自己的东西的。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得给我变好的可能性。 发展自己的东西就是比较难变好呀。 对，就是反正现在是得。目前看来还将会愁很长一段时间。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美就是审美教育是一个非常长远的工程。大家肯定可以公认，就是我国的平面设计比周边都不用说发达国家，就是周边跟我们差不多的国家都要落后很多。 跟我们的那个国家的经济地位完全是不相符合的。 嗯， 我觉得就在于我们国家就是这个审美教育缺失了非常非常长的，非常长的时间，就是那个审美教育是缺位的。 嗯 嗯，其实我觉得早期，你看我们国家早期那些，就是比如五六十年代那些平面设计审美，我觉得那就是一种，那就是一种走捷径，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审美，没有美育，没有审美教育， 嗯， 那我们就完全照搬苏联，对吧？ 嗯， 苏联什么风格海报，我们就什么风格海报。 嗯， 那其实是一种走捷径。那个年代其实是快速的帮中国，就快通过借鉴苏联，快速的让中国的这个整体的审美水平提升了一个档次。 嗯， 我甚至都觉得。在我们完全就照搬苏联，比如说一直到八十年代，对吧？八十年代中期左右吧， 嗯， 对吧？之后就是一波学习日本的风潮嘛。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在我们小时候可以看到很多街上，不管是刷的也好，还是人家自己写的也好，那些简单的宣传画或者是宣传字， 嗯， 那个时代的那个字和画的水平，审美水平，我觉得是一个。放在历史来看是一个历史的高峰，比它前比它后都要比它前和之后的都要高。 嗯， 我觉得那个种产物就是一个我们通过前面30年快速的学习苏联瞬间提高了这个民族审美水平的这么一个结果。 嗯， 然后到之后的一波全盘否定那种苏式的审美，快速导向西方，快速导向日本，就相当于这个制度要推倒重来了，这么一次颠倒的话，反而导致了我们国家这个平面审美的一个大退步吧。 嗯，这我没有了解到，可以发表任何意见，我觉得。 嗯，反正这也是我的一种简单的观察吧。 嗯。 反正我就回到我们这个主题上来，我觉得泰国就是在走这种一种捷径的审美。 嗯。 啊，而且他们应该是到达一个，民众普通审美水平比较高的一个阶段，至少是比我国平均水平要高很多阶段。你走在街头，你看，首先你看他们校服吧， 嗯， 对吧？他们校服就全方位碾压中国校服， 但其实质感也挺差的。 我不管质感好不好嘛，至少你看上去它像一个 uniform， 嗯， 不是一个麻布袋，不是一个就是一团布。国内身上臃臃肿肿的，对吧？ 哎，不过中国的校服除了不好看之外，它还是有自己设计的原因的，就是它设计成那样 啊。我之前在那个大象公会上看到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为什么中国校服长这样的。 嗯， 它其实也是，在精神层面上也是沿袭苏联的，一套设计哲学。 嗯 嗯， 但是从实用性上讲，其实中国的校服实用是挺实用的。 我觉得作为校服，你完全不能讲究任何实用性，它要讲的就是这个，你所谓 uniform， 你就要讲的是个 uni， 就是你要有，首先要有型， 嗯， 你没有型就不能称其为制服，嗯 ，OK。我是一个没有穿过一天校服的人。我特别幸运，因为我小时候老河口实在太落后了，没有校服。 嗯 嗯，等我从老河口离开之后，好几年他们才慢慢开始有校服这种东西。 嗯，泰国，嗯，我应该简单介绍一下泰国校服它。它因为泰国全年都很热嘛，我估计他们也只有就 夏季校服， 对，一种了。就男生就是短袖的那个衬衫加深色长裤， 嗯， 那加皮鞋。女生就是。短袖衬衫加那个深色的长百褶裙， 嗯，有两款，我看到有长有短。 我觉得那个短是女生自己改的。 哦，这样吗？ 我感觉， 嗯， 反正我觉得长裙还挺好看的。我更加喜欢泰国这种长裙。 它那个短的也只是到膝盖而已，没有说很短。 对对，所以我就是改的。 嗯 嗯，就我觉得比日本那种短的百褶裙好看。 嗯， 就一个个人的。 嗯， 一个个人的观点吧。 嗯 嗯，反正就是挺好的，而且他们那个鞋子都穿的挺好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他们所有人的衬衫那个袖子都是有烫出线的。 嗯。 而且我观察了，就是我们的出租车司机， 嗯， 他们的袖子上衬衫也都烫出了线。 嗯 嗯，而且我在有某一天晚上，我们在街上逛找吃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有一个沿街的人家，他门开着，那房间很小，然后有一个戴着眼镜的那个中年男人坐在一个椅子上写什么，他背后的身上，但房子很破， 嗯， 超破，他背后墙上就挂了一个衣架，上面挂了一个那个出租车司机的那个衬衫， 嗯。 就他们房子里就是非常脏乱，但是他衬衫依旧烫的笔挺挂墙的。 嗯， 这就是一种审美先进的表现啊，就是美是可以超越很多东西的。 嗯，我在这些事情上倒没有太去在意，我主要是在觉得就是他们人的精神面貌和跟人打交道的时候那个谈吐和态度是。我觉得比我们这边明显是整体性的好，当然也有可能和他们这个旅游业这件事情有关系。 嗯，对，我觉得这个上面我们的观察还不足以做出任何结论。 对，你才去了两天能说， 而且我们也是作为一个外国游客对吧，我觉得一个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很大程度上也会觉得中国的人特别友善。 我反对，我觉得我如果是个外国人到中国还觉得到处都是野蛮人。 但是因为那是因为你作为中国人的观察。 嗯 嗯，我觉得做外国人如果作为一个游客来中国一礼拜一星期这样， 嗯， 他能对中国人得出的印象应该 怎么可能？你走在路上到处都是，好个屁好吗？ 哎，泰国也有 啊，有 有的，他而且还有电往街上擤鼻涕的， 嗯，这个事情真的是很痛苦。 对但这点我就有点理解他们为什么佛教寺庙必须脱鞋，他们普遍认为鞋底是个比较脏的东西。 嗯， 因为他们可能普遍接受地面是个比较脏的东西。 嗯， 你鞋底是在踩地面上的。 嗯， 你一旦接受地面是个比较脏的环境的设定的话，你就可以把各种污往地上甩。 要进入这个话题了吗？ 反正就这么聊呗，聊到哪就算哪呗。 那脱鞋这件事情是我非常痛苦的，是我始料未及的痛苦，因为我去之前。嗯，已经在网上看到说他宗教场合脱鞋， 嗯， 然后甚至那个有一些公共厕所也需要脱鞋，就为了保持清洁嘛。 嗯，他们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认为鞋底是非常就极度脏的东西。 嗯， 你要去人家的私人场所，比如说你去人家家里， 嗯， 或者是去一些比较神圣的，比如说庙里， 嗯， 这些场所都要脱鞋。 嗯， 你不能把这个脏东西带到人家里去。 嗯。 所以我们作为游客的话参观庙宇的话都是要脱鞋进去的。 嗯，但是就很恐怖，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干和干净和脏的这个观念就是此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那个啥。我们去泰国出来第一天就去了大皇宫嘛，就是游客不能在游客的地方，大皇宫里面有一个玉佛寺，它那个就是你走上回廊就要脱鞋了。那个人的密度大概是一平方米能有8到10个人吧， 反正就是人挤人。 然后 那就什么元宵灯节的夫子庙，什么8月15的城隍庙这种之类的感觉。 对，但如果说天气不是那么炎热，或者说人不是那么多的话，其实我都没问题。但偏偏天那么热，人那么多，而大家都是因为在出汗嘛，有脚汗。然后踩上去，它那个地面是大理石的，就本来应该是很清凉清爽的一个脱了鞋踩在大理石上很舒服的感觉， 嗯， 但是我每一步都是黏的， 嗯， 然后根本无心去欣赏任何，根本无心去看任何，我就只觉得自己每一步都好像踩在屎上，就踩在来自全世界的脚气细菌上面，就是那种感觉， 嗯，感觉全世界的脚部细菌在这里就是大串联， 是特别恐怖，就是。嗯，对，后面甚至到了有些寺庙我看到要脱鞋我就不进去了，我真的受不了。 嗯，有些寺庙它铺的是木地板，然后木地板的包浆包的非常棒。 对啊，那个国家博物馆进去之后中间那个店。 对， 嗯， 那个 地面之光滑。 对，真的是就是光亮如镜。 嗯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完全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干净就卫生价值观的问题。 是的，是的。 就是我们中国人认为脏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国人 也不能说中国人是不爱卫生的，我觉得中国人是其实挺爱卫生的，只是中国人爱卫生的那个 方式不一样， 方式不一样， 点不一样。 我们觉得就是自身的接触自身的东西一定要干净。 嗯， 就比如说老年人去餐馆吃饭，他会觉得那个碗不干净，要用开水烫一烫， 嗯， 才能够接触到自己的嘴。 嗯， 然后就是大家觉得，然后排开此外，就是如果你跟身体有隔开的东西，脏就无所谓了。 嗯。 比如说你地上再怎么脏无所谓， 嗯， 就往地上吐痰无所谓，因为我穿了鞋， 嗯， 我穿了袜子， 嗯， 这样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普遍的这个干净的价值取向是这样，就是跟自身接触的，身体接触的东西一定要干净。 嗯，我觉得我还不至于能把它精炼到这么简单的一个规则上，我觉得还蛮复杂的。 我觉得甚至是越跟身体内部接触就越要干净，就吃进去的东西一定要干净， 嗯， 然后跟身体接触的东西要保持相对的干净， 我 跟身体隔开的东西就可以就脏一点无所谓， okay， 比如说自己家地面脏一点无所谓，但是跟离自己身体远离的，比如说你家楼下街角，那就无所谓了，那就是 完全属于混沌状态，都不关我事了， 嗯， 就它完全是一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么一种卫生的价值取向。 嗯， 但我觉得泰国就不是，泰国它是一个就是每个东西都有那个绝对标准的，就是哪个东西是脏的，它是有定标的，就是这个东西脏那就是一定是脏的，你把鞋底刷再干净鞋底也是脏的， OK， 就是你脚上再臭再多脚汗那也是比你刷的崭新的鞋底要干净。 嗯， 这个我感觉它跟就是这种宗教的，它就 是 一个比较偏向宗教的，不是那种像中国这种实用主义的这种卫生价值取向， 嗯， 对吧？哦，你像印度教也是， 嗯， 对吧？你印度人，你左手洗的再干净 是也是要脱鞋的， 对， 嗯， 而且你左手洗的再干净再白， 都不能让他吃东西， 都不能吃东西，因为它就是脏的，它就定义它是脏的了， 嗯， 对吧？ 嗯，这不科学。 但其实你放置在古代的话，那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科学嘛。 我到现在就我因为真的可以回想起那个脚臭味，然后我就听到自己身边的中国人都在抱怨这件事情。 对对， 嗯， 因为中国人在乎这个，因为他就在乎这个，因为那个空气被我吸到我体内了， 就是很脏，就觉得， 对我他我能我能感觉到，因为我吸到脚臭味，那个臭的分子进入到了我的体内，我被污染了。 但是白人我真的没有听到在抱怨的。 嗯，白人因为他本身体味就很大了。 好吧，虽然这是个事实， 对，他就 是， 这就是事实，他们就普遍都有狐臭嘛。 嗯， 所以他可能觉得这些身体的一些异味不算是一种脏。 嗯，好吧， 对吧？ 嗯， 而且我在白人国家生活的体验来说，他们虽就是我们会认为白人先进国家可能会普遍比较爱卫生，讲究卫生嘛。 嗯，其实不是的， 其实并不是，他在他有些地东西有些方面在中国来说是完，但放到中国来说完全是脏的行为。 嗯，坐地上， 坐地上，他再脏他也可以坐地上，他觉得并不觉得这是脏。 嗯，这包也可以扔地上。 对，包也可以扔地上。就我现在被染了个坏习惯，经常被长辈说， 嗯， 这东西不要扔地上，不要放地上。 我也是。 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东西掉地上可以吃的，东西掉桌上也是可以吃的，对吧？ 嗯， 中国如果按照中国传统观念，东西一旦接触了桌面， 绝对不可以再吃， 绝对不可以再吃了。就不管你拿出来吹啊吹啊什么， 嗯， 都不行。 嗯， 这东西就脏了，就，对吧？ 嗯， 反正我觉得各种国家或者各种种族都有自己特定的这种卫生价值取向。 嗯，我刚想说没说出来，就是我第一次受到这个价值的冲击是，还是我老说到这个我寝室里那个新疆姑娘。 嗯， 就是她特别好，她妈妈给她烤的那个牛油饼特别好吃，特别从那个乌鲁木齐寄过来。 嗯， 然后她就我们每个人都分了一个，但是她递给我的时候，我正准备说，因为我当时桌子上没有任何就是程序可以装那个东西。 嗯， 我想说你等一下，我拿张面巾纸铺在这里，你放在上面，她直接放在我桌子上了。 嗯， 就我桌子其实是干净的。 嗯， 就我桌子上真的是干净的，但是 你觉得它被污染了？ 我脑中一瞬间无法接受，就是即将被我吃到嘴里的东西直接放桌子上这件事情。 嗯， 然后这是我印象极其深刻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 对嘛？我觉得你就是这样，因为你心里定义桌面是脏的，它的卫生程度不足以让你要即将进入体内的东西 放在上面。对，但是后来我想了想，其实就 对啊， 嗯 啊，我觉得我自己，经过就是这么些年的接触各种各样的不同国家的人，我的卫生观念已经完全混乱了。 我也是， 就 所以我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我自己去判断这个事情脏还是不脏。 我觉得就唯一的标准判断就是绝对来评判绝对的脏与不脏，它绝对上面那个 是啊 尘土以及细菌有多少。 对啊，但是我发现我们俩还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有时候饭店那个菜掉在桌上你是会捡起来吃的，就会被我制止。 嗯，对啊，我是这方面我是非常 open 的，我觉得浪费粮食是比吃脏东西更 加。但是我是眼瞅着刚刚那桌吃完油和汤滴在上面，然后那个抹布脏的要死，抹过桌子，所以我无法接受掉在上面的东西再拿起来吃。 嗯， 好吧 ，anyways， 扯远了。 嗯，还有啥？ 还有啥？反正就是这个脚这件事情，提醒大家，如果你在意我刚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去泰国就。好像去东南亚各种国家吧，你一定要带袜子。 我觉得反而是带那个一次性的消毒湿巾比较好。 我不行，我就是带了呀，然后我从里面出来之后擦了自己的脚，但是我还是浑身难受，我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我回来又是洗脚又是洗鞋的。我如果但我第二天出去穿了袜子我就淡定了。 但你袜子底下被污染了呀，然后你污染的袜子底就沾到你干净的鞋底，你干净鞋底也被污染了， 所以要带一次性袜子。 而且我觉得就皮肤的污染是可以清洁的，纺织物的污染是很难清洁的，对吧？ 那这样好了、 嗯、 那就除了带消毒湿巾之外还要带一瓶那个就是 酒精， 就不是就那个喷的那种水，你往脚上有流动的水把它洗一洗，因为那个你拿湿巾擦完之后还是黏个浪迹的。 嗯 you know 嗯 骂 嗯一种建议啊， 嗯， 不一定对。 你的体会马克思主义呢？ 嗯，那我下面就进入正题了。虽然我们这本期的那个标题是去如何体会共产主义，我们下、 哦、共产主义。 下面我们来聊聊我是从哪些地方体会到共产主义。 好的， 首先就是我们开始说的嘛，我们开始说的这个，我最初的观察就是发现泰国这个国家啊，它所有的工业品全部是日本的。或者不全部是全部是进口的， 嗯，很少国产的。 它没有国产品牌，我没有，我就这么四五天没有接触到任何一个工业产品是我不知道的泰国品牌。 你指的是那种重工业产品，汽车 啊？对对，就是机械产品、 嗯、 电子产品这类似的。 嗯、 我们住的地方用的空调、电器，所有电器吧， 嗯， 有当然有一部分是中国的， 嗯， 然后汽车全部是日本的，有一部分是奔驰， 嗯。 很少奔驰，然后其他全部是日本的。嗯，手机对吧， 嗯， 街上手机广告全都是中国的， 嗯， iPhone 都没看到，就我就看到一两个 OPPO 和 VIVO， 就是 OPPO VIVO 制霸天下，我看到一两个三星、 嗯、 iPhone 从来没见到过， 嗯 啊，更遑论泰国的任何就是本土手机品牌。 嗯 嗯，我就在想这工，哎，那他们国家如果完全没有工业的话，岂不是就完全靠这个旅游服务业来赚钱，或者是农业来赚钱，对吧？ 就是的吧。 对啊，但我觉得可能事实就是这样，就靠农业出口大米嘛， 嗯， 和服务游客这两个行业， 嗯， 哎，甚至我都想起了，就前一段时间上一次就是英拉总理下台， 嗯。 其他的原因就是他跟中国谈的那个大米出购收购案， 嗯， 谈崩了， 嗯 啊，然后就导致他们那个总理下台， 嗯， 就他们对农业的依赖到这个程度，而且是完全是出口农业。 嗯、 那我就在想，那他们国家人民岂不就是完全是不停的在劳作来维持这个整个国家？因为你有工业的话，你就是只需要训练有素的工人，然后。做一些当然你也可以说工业是一种劳动密集产业，但是我给我感觉说，比如说你汽车装配线流水线上的工人， 嗯， 你一条流水线上只需要那么四五个工人，然后操纵那些机械臂，对吧？ 嗯， 自然就是自动帮你装配好，然后出厂的时候你工人检查一下，或者每个关键环节检查一下，然后这样一辆汽车就生产出来了。 嗯、 你所有的劳动不过就最辛苦的就是那些工人，生产线工人，对吧？也仅此而已，大多数人都是在。做从事一些管理或者第三产业，对吧？ 嗯、 这样的国家就给我感觉，就像欧美国家那样，他们的人民就比较轻松， 嗯， 他们人民过得不累，或者说工作不累， 嗯。 那我在想，泰国这样的国家，那所有人都是靠这种出卖苦力维持生活了，就是，对吧？ 嗯， 就基本上嘛，除了就他们国家肯定还是有管理层的，还是有政府官员，还是有知识分子。 你觉得搞旅游业算是？ 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完全是苦力。 嗯， 你就直观看嘛，像那些街边做那个足浴的那些小妹妹们， 嗯， 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完全纯卖自己劳动力啊。 那是。 对，这个东西就地面就没有任何知就技术含量，就是你。 哦，泰式按摩可有技术含量了。 嗯，它是那种可以学会的技术含量，就是， 嗯， 它是没有那种累积的技术含量。 OK。 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国家，比如说，嗯，中国这个手机制造业， 嗯， 你不可能在，嗯，就是一代人从无到有制造出这个东西来， 嗯， 不可能拥有这个产业， 嗯， 啊，就这就是一种产业，我觉得高下之变的地方吧，就是你。大多数国家都可以做的，或者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产业，就是比较低端产业，像农业这 种。嗯。 然后你需要经过不断累积经验总结，得到产业，是一种比较高级的产业。就像这种，航空发动机制造，看中国都、 okay. 都目前都还 handle 不住，对吧？还需要各种进口。 嗯。 它是这种高级产业，那泰国就明显在这个人类社会的产业分工里面，就是处在一个下游的地位， 嗯， 说白了就是人民靠出卖自己劳动力来生存， 嗯， 也没有听说过泰国有什么，也没有通过泰国有什么金融中心，对吧？没有通过，也没有听说过他们可以靠金融或者房地产来，挣钱的。给我的感觉，泰国就是一个纯靠劳动力。然后相比之下，你看到街上那些欧美游客，他们就不用工作也可以赚钱， 嗯。 嗯，也不说所有的欧美游客都是那种躺着挣钱的资本家吧，大多数人可能工作一年十二个月，工作个七八个月， 嗯， 那挣的钱就足够他剩下三四个月在泰国浪，各种浪， 嗯， 对吧？这种工作显然是比泰国人本地人从事这种工作要高级很多的， 嗯， 你想在那个泰国足浴房里帮别人捏脚的小妹。他可能一年有三四个月去什么德国、法国度假吗？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吧，对吧？ 嗯， 这给我感觉这就是一种先进国家对后进国家的一种压迫。 OK， 嗯，而且这种感觉更明显是我们到了那个苏梅岛上， 嗯， 在那个沙滩上躺着晒太阳、喝饮料，然后下水玩的都是白人，还有一部分中国人， 嗯。 然后在那个沙滩边上拿着气球、游泳圈叫卖，然后拿着那些烤串叫卖，然后在岸边给人租长椅按摩的、涂防晒霜的，都是泰国本地人。 那不然呢？ 就这个场景非常的感官上，当然客观事实是这样，因为我们就是游客， 嗯， 那些本地人就是来服务我们的，但是给你的感官上就是一个非常就一个非常资本主义的社会，我应该这么说吧，就反正就是感觉本地人如何就付出了一辈子辛苦，也做不到躺在沙滩上那个游客他能享受到的，他年纪要轻轻二三岁就能享受到生活。 嗯，但是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不是当志愿者吗？ 嗯， 然后那会儿我服务的那个国家奥委会，不是国家，呸，那个某个国家的奥委会主席，他。邀请了两个澳大利亚人作为他的贵宾， 嗯， 然后有两天那个老头实在嫌北京八月份太热了，在屋里不出去，他说你跟着两个澳大利亚人出去玩吧， 嗯， 然后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大姐就特别想坐那个北京胡同的那个人力车， 嗯， 就是有就三轮车那种东西嘛， 嗯， 啊，他就期待的不得了，但是我当时。我就想他这个背后的这个，我觉得他可能还真的是就是出于觉得好玩好奇。 对，我觉得是出于好玩好奇。 嗯，他在澳大利亚是必然做不到人力车这种东西的嘛。 对，嗯。 但是是有点奇怪。 你觉得奇怪点在哪？ 我不想去，我不太想用那个就是特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讲这件事情，我就是觉得有点奇怪。 你可以讲你当时的想法吗？对吧， 我想想看，我回忆一下。 我觉得你这种感觉可能跟我在泰国见到感觉是相通的。 嗯， 就是一种先进国家对后进国家人民的压迫、 嗯、 真的就泰国人你怎么努力也只能在地里种田、 嗯、 或者给我服务跟我端茶倒水、 嗯、 你不可能翻身了、 嗯、 对吧 嗯，我连现在回老河口都不是很愿意坐三轮车的。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但你不做对于那些人来说 就又不 是， 对，这个就我每次都会想这件事情，但是那个就是大夏天，就是湖北也是很热的嘛， 嗯， 那三十多度的时候，有时候因为你就是如果正好拉车的是个壮汉，我就还挺淡定的。这、 嗯、 我曾经坐三轮车，有时候你远远的招手，你看不清楚那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嘛，他过来是一个、 嗯、 就是瘦猴佝偻的老太太的时候，我都、 嗯、 奶奶，要不然你坐着我拉你吧，就是那种感觉。 嗯嗯，对，这就是一种，嗯，应该都比说更共产主义更加高级的一种社会情感，就是平等，或者说、 嗯、 或者说也不是高级，可能更接近于中国古代追求的那种， 嗯， 就长幼有序，尊卑有序。 可能吧，而且 你就见不得比自己老的人，比自己年长的人，比自己身体弱的人， 嗯， 来为你服务。 对，而且是就是这种，就是特别就是苦，纯苦力型的， 纯苦力，对， 嗯， 对，就是这样。这可能是一种更加，就嗯，比马克思主义更加大同社会的一种，一种理想，接近于像我们的先贤孔圣人那样的、社会景面吧， 嗯。 但我看到就是， 哎，你但是我再多问一句， 嗯、 你会反思，你会质疑自己是不是虚伪吗？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不是啊，这是我很真情实切的，就是很真情实感的感觉。 OK， 我不是为了说，比如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接班人，所以我会这样感觉，我就是完全出于我本心的这么一种感觉。 OK， 而且这个是，嗯，我出于本心的感觉之后，然后我才联系了自己所学过的马克思主义这套精神。 哦，好的。 对，然后我才发现，我从我的实际生活中、社会实践中，真正领悟到了马克思主义它诞生的原动力是什么。 嗯， 嗯，就是所谓要解救被压迫人，就是这样的。 嗯， 为什么泰国人就一定要做那些苦力行业？你德国人、美国人就可以躺在沙发上，躺在沙滩上也可以把钱挣了，然后过来享受。 嗯， 对吧？就很自然就会想到这个东西。 嗯。 我感觉我泰国之行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就是从自己的社会实践中体会到了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源泉。 嗯、OK， 嗯，最大的收获难道不是学会了游泳吗？ 这并不是，这一些肉体上的小小收获并不足以这个内心产生崇高的这个。 好的好的。 精神理想的这种影响的大。 OK， 嗯 嗯，这就是我想要聊这一期《人间指南》的最初的一个动因。 嗯。 嗯，我觉得各位听众可能听我们来这样讲体会没那么深，但你真的是你去泰国旅游的时候，如果你用心观察自己生活环境的话，真的会有很深的强烈的感情。因为我后来回来之后在那个朋友圈上发了一条这样的朋友圈， 嗯， 很多人的回应就是有一些朋友去什么中美洲旅游，他也感觉到了， 嗯， 就是一种白人社会对于亚非拉同胞的一种压迫， 嗯， 还有很多说去什么越南什么柬埔寨也有这种相同感觉的， 嗯， 就是这样。这个社会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实就是如此，嗯，就是有亚非拉同胞就是被压迫了， 嗯， 但我又转念一想，中国曾经其实也是， 嗯，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非常开化文明的中华民国时期， 嗯， 也是的，就是白人来我们国家他就是来压迫我们的， 嗯， 然而就是嗯，经过我党一番努力，最后我们国家独立自主之后，中国确实是在摆脱这一套，就摆脱这个被压迫者的地位， 嗯， 我们不再就是需要靠我们卖苦力来养活整个国家，我们也可以躺着把钱赚了， 嗯， 对吧， 这个党性啊， 对，这个就是你如果联想到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些社会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党的执政的合法源泉就在于这，它确实让中国的地位改变了。 嗯， 就你不管它，你可以否认它各种各样的做法，或者说历史上犯了各样错误也好，它给我中国的结果是正面的，对吧？ 嗯， 你可以指责它一些方面的错误，但是呢，我觉得 它是有合法性，它合法性就在于它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把这个中国从一个从一个劳动者的地位转变成了这一个资本家的地位。 嗯，你这党性强到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接话了，好吗？ 这不是党性，这是我发自内心的一些体会啊。 嗯， 然后那我们再结合到就这两天发生这个事情， 嗯， 结合到我们中国也即将产生帝制， 嗯， 对吧？对比一下泰国的帝制，你很难，你我们就看泰国，它是有实权的君主的，他们君主是有实权的，跟英国、日本那些不一样， 嗯， 不是一个国家的符号象征，君主是有权力的， 嗯， 他们国家也可以进展到一个比中国社会更加现代化的地步。大家可能觉得泰国是一个穷国，没有中国有钱，这没错，但是他们的社会确实要比我们现代化，就社会层面的很现代化，就是说白了就是人民更有礼貌，人的精神面貌更加的更加的安宁祥和，更加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我看到泰国，我就在想，中国社会能够进化到，如果能够进步到泰国这个样子，我就已经非常非常满意，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成功，对吧？但是你又转念想，它是一个有君主的国家，它的君主是实权的，而且在泰国，你说了君主坏话是要被判实刑的，是要拿去坐牢的， 所以呢？ 所以我们现在在反对这个帝制，我们究竟在反对什么？ 哦，那完全不是一回事情，我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对，但你可以说泰国的这种又有君主，然后社会又现代化是一个个例，所以你不能推而广之说有君主就一定可以导向现代化，或者说你可以退一步说有君主就一定不会就或者说有君主不一定会导致社会整体衰退，对吧？我们其实反对帝制是因为我们想反对社会倒退，对吧？我们不接受我们曾经花了这么多的努力，几代人的心血，几代人的生命来推翻的帝制在我们这代人手上重新复辟。 嘿，我还真不是反对这个东西。 那你的反对点是什么？ 我反对的点是我觉得就是前提是我觉得我是国家的主人。 对啊，就反正帝制我觉得就是这一点，我觉得人民作为国家主人，这是一个更比皇帝作为国家主人更加先进的一个社会制度啊。 对，而且我其实是虽然我嚷着要移民这那的，但是我心里是非常认同，首先我是很接受这个设定的，就是我觉得我是这个国家的一个人，我要对他负责任。 对啊， 我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现在就是就轮不着我操心，根本就不用我就啥事儿，我就去了趟泰国回来他们就要休息了，就是那种感觉，没有任何人跟我打招呼 Hello 我是主人好吗，就是然后你就会去想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我所以就顺着速往下，我在气这件事情。那至于说他我觉得我党暂时是不会想要复辟的，他无非就是要在是吧， 但是国家领袖的终身制不就是一种帝制吗？ 他至少还没有世袭吗？ 我觉得世袭并不是帝制的要素，像罗马的皇帝也不是世袭的，是由元老院选出来的罗马皇帝，跟我们现在状态非常像，但他皇帝是终身制的 OK 对吧，但他是一种倒退啊，他是一种就是终身制的集权。 那这当然是的呀，但是我不是说我对这件事情没意见，我是对我刚说那件事情意见更大。 你就是不通知你，不打招呼。 对，而且根本 改了。 对，而且 你得改变的方法，你反对的途径都没有。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如果往大说是一个中国社会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人民的政治觉悟太低了。包括你我在内的人民的政治觉悟太低了，没有人想要去参与政治。政治它就是一个这种你如果不参与那你就只能被奴役被统治的这么一个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国家没有人愿意参与政治。 哎，我刚刚我们不是还在聊这件事情，就是如何独立参选吗？然后你就发现其实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理论上是可行的。 对，理论上是可行的， 而且已经有人做过。据我来说有做过，但是他受到了很各种各样的人身以及家人方面的威胁。 对啊， 对， 就会有一些暗中的势力在阻挠你做这个事情。但是从我国的法理上，你是完全有可能作为独立参选人就竞选人大代表的。 是的呀，但是如果说我，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因为没有人愿意参加，没有人愿意做，因为你只有一个两个独立参选人，所以你的那个力量就太弱小，导致既得利益者一伸伸手指就把你摁死。 哪怕是不想独立参选的人，至少他当听说我说我要选人大代表的时候，他至少不会是嘲笑我，他能知道我到底是要干嘛，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对，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国的人民政治觉悟真的太低，对于政治完全是一种不闻不问的状态。 嗯， 你不要看北京出租车司机或者是那个大爷大白酒桌上喝多了天天聊政治， 嗯， 他们对于政治参与度是零，他们聊的只是八卦， 嗯， 他们只是关心领导人家里出了什么事儿，然后哪几个领导人相互斗争又有什么精彩故事， 嗯， 他们对于政治参与度是真实零，他们不关心谁来当引导，只要能够产生足够多的八卦给他们聊就可以了， 嗯。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就我都我你不能怪某个领导人他在独揽大权，他在做独裁， 嗯， 问题的根源在于人民政治觉悟太低。但你如果继续退一步想，为什么人民政治觉悟太低，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育问题，因为我们国家从来都不提倡政治教育， 嗯， 几乎就是一种愚民教育，他不会让任何一个真正愿意思考政治这件事情的人有任何思考机会。我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们上政治课， 嗯， 我在初中的时候都还是一个很愤青的人，就是一个很钻东西帐，很反党， 嗯， 反社会的这么一个青年，就觉得国家一切都是烂的， 嗯， 就是集权的一切都是烂的，一定， 我知道我也有这个， 对，你也有那种情况。但是高中的时候我决定好好来学习一下政治是怎么回事， 嗯， 但是到这个时候你才发现是最痛苦的，比你当愤青还要痛苦，因为你学到了一堆鬼扯的话，然后你不能究其根本，你在课堂，我在课堂上就是举手提问老师，就当着学生同学面的提问一些证书上非常有逻辑问题的东西， 嗯， 老师就直接说这个问题不是你问的，不是你该问的，对啊，是这样，就完全不会有解答， 嗯， 这种时候才是最痛苦的，就是你想参与政治啊，没有办法， 嗯， 而且是在一个作为一个学生的情况下， 嗯，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互联网， 嗯， 你们无法，我们是那个时候有互联网了，但是没有那么方便的互联网， 嗯， 你无法通过课堂外的渠道来学习更多的政治常识， 嗯， 对吧？你想我们中国这么三四代人都是这么下来的， 是的， 从我们爷爷辈，对吧？我们爷爷辈大多数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文盲。 嗯，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倒觉得， 然后到我们爸爸辈，爸爸辈是虽然不是文盲了，但是他们经过社会动荡时期是没有受过这种教育的。我们这一辈是不能接受这种教育的， 嗯， 下一辈是完全的洗脑教育的。 嗯，哎，说到洗脑教育，插一个花边，就是前两个月在南京街头看到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我没在博物志里说过吧？ 嗯，好像没有吧。 啊，是个非常精彩的， 反正没在人间指南里说过， 反正是个非常精彩的就是人生片段。就是我们俩还有一个朋友在新街口去个餐厅吃饭，然后等红绿灯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前面有两个小学生在向虚空中敬少先队礼，然后我想说同时脑子 OK， 然后就是顺着他们的视线扭头一看，对面那个大楼的大屏幕上正在放习近平的画面。 对，也就是说他们是看到那个画面上出现了习总书记的这个形象，然后立即停下脚步，朝 就站在路边朝那个屏幕敬少先队礼，而且就是真的是敬礼， 对，是标准的队礼。 我那 对那个场面你很难说它是一种，它有点恐怖， 真的 恐怖，但有点感人。 我对我知道你说的感人那个点， 对 对，但是就是很恐怖。 对，他就有点恐怖，有点感。你很难在中国市井街头找到如此 真情 精神层面上的东西了。 嗯，是的。 对，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于那个伟人的崇敬，对吧？ 嗯。 那反正是一个我就今生很难忘的场面吧。 对，但是我说过，我的观察到，觉得大家更多的是一种害怕吧，尤其是经历过的人。就是我们的父母和爷爷奶奶那些，我就去问他们，就是 就是天安门事件嘛，我说为什么从小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件事情， 嗯， 然后他们就是立刻就要呵斥我来谈这件事情或问这件事情，就是你不要问。 嗯， 嗯，对， 因为他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事情会招致祸患，会给你带来危险，所以不会跟小朋友讲。 对，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因为八九那次，是因为中国 历次就 历次 对 就是 历次一直以来 的政治斗争，殃及太多普通老百姓， 嗯， 导致于大家都视政治为洪水猛兽，不敢参与了。 对啊， 你一旦参与，就有可能要丧命于其中。 对、啊， 而且是一种非常惨的死法，丧命在其中。 对啊，然后所以就那大雄老师他妈说什么来着？你以为你是忠臣良将，其实你根本就是被人当枪使之类的。 对， 就让人我看到这个话的时候，就觉得心里面非常的 对你也无法反驳。 对， 就可能就是这样，你可能就是被人当枪使了。 嗯， 谁说今天伟人称帝不是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嗯、 谁告诉你不是一件好事？ 嗯、 对吧？ 嗯， 你自己读了一点，都网上看了一点七七八八的，不知道什么来源的信息，你就来反对我们这个千古明君， 嗯、 对吧？你很难讲。就像泰国，就像我们刚刚聊的那样，泰国它有实权君主，但它依然是一个比中国现代化的国家。 嗯， 我甚至都觉得，我们如果就是睡一觉起来成为泰国那样社会了，似乎也挺不错。 嗯， 但是我完全无法接受我们从一个没有皇帝的社会到一个有皇帝的社会。 啊， 这个过程真的太痛苦了。 嗯。 说白了，我在当晚得到那个要修宪的消息之后，真的是如丧考妣。 嗯， 啊， 嗯， 我觉得我亲爹亲妈死了，我都没那么难过。 嗯，我那天也是，我们俩一起在地铁上，我就一直在忍眼泪。 嗯 嗯， 真的，我不知道各位听众能不能理解这种情绪。就我们是真的把自己当成这个国家主人的，眼看自己的，眼看自己这个国家，经过这么多代人的努力，终于摆脱了这种帝制，或者是说独裁，或者说一定程度上独裁， 嗯， 之后反而在这今天有这种明目张胆的推步，有人要公开要宣称要搞终身制， 嗯， 而且是我觉得更无力是你在社会上找不到反驳的声音， 嗯， 或者找不到广泛的反驳声音，我们的朋友圈肯定是。绝大多数还是在反对这个事情， 那是因为我们的身边的朋友， 对对，但是你如果推而广之去看，我觉得很多人是拥戴这个事情的。嗯， 对啊，就是说 就 啊，现在不是搞得挺好的吗？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比较好的领导者，就让他多干几 年，多干几年，对中国是好的， 嗯， 这也无法反驳，就是这样，但是但是我觉得就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倒退，我觉得制度是分量是比人要重要的。 嗯， 我们拥有一个优良的制度，比拥有10个100个明君都要更加重要， 嗯， 对吧？ 嗯， 我们至少在我们这边的认知是这样的， 嗯。 但我都在想，所谓民主就是要大多数人民来决定国家事务嘛？ 对。 现在我们这一小撮人在反对，算什么呢？ 嗯， 对吧？我们自己其实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上。 嗯， 我们在反对绝大多数人民赞同的东西， 嗯， 然后我们还把自己当做民主的标，就我们这个国家的，我们这个社会的民主的标榜，民主的希望， 嗯， 说要靠我们来实现民主，结果我们自己在做着我们自己的反对的事情，一小撮人来， 嗯， 想要左右整体大众的意见， 嗯， 我今天下午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嗯， 就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答？反正在我这，我觉得。有那么一丝绝望，嗯，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嗯， 欢迎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人间指南》，那我们下期再见。